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二三减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督办本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受到河南省强降雨天气的影响，部分直通列车折返；不靠演技，靠瞎捧，流量明星注定成为流星。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了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代表建议重点督办工作座谈会，听取了建议主办单位的办理报告。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在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代表对于代表意见建议的办理工作都说了哪些呢？ 市发展改革委等七个建议主办单位啊，向市人大常委会和部分代表通报了代表建议的办理结果。市经信局负责人在回复代表提出的促进本市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办理情况时说呢，今年一到六月份啊，北京生物医药产业完成产值2062.7亿元，同比增长209.9%，两家疫苌企业就完成产值1220.5亿元。去年的疫情期间啊，市级层面上先后出台的政策文件就有四个，全市43个部门和16个区，包括经开区，一共呢制定了128项实施的细则，都是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那么通过财政资金购买京津冀工业云服务，免费向中小企业提供，为企业直接和间接节省信息化投入成本2.23个亿，提高工作效率20%以上，缩短产品研发的周期20%以上，降低库存资金占有率也是20%以上。市药品监管局负责人说呢，去年新冠疫情流行期间啊，他们优先受理企业的相关申请，去年共批准了8个新冠肺炎治疗制剂的紧急备案。截止到今年6月底啊，北京市共完成了127个传统中药制剂的品种备案，支持了全市的抗疫工作。市商务局呢，在回答代表关于餐饮企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时说呢，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免征增值税，疫情期间小规模纳税人3%征收率减按1%征收，疫情期间纳税人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还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的政策，那么有特殊困难也可以申请延期缴纳税款。市政务服务局在回复代表提出的关于研究制定北京市惠企政策自选清单的时候呢，也是说啊，在这方面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比如说，那么建立涉企政策执行标准公开长效机制，推出惠企政策兑现服务，制定北京市惠企政策自选清单，计划拆解108个政策文件和269项惠企条款，举办10多场的政策公开讲活动，为600多家企业协会商会提供面对面政策宣传和咨询解答。在手册之中还设置了我要找政策的专栏，计划了7类企业和100多类的个人的70项的这个主题事项的快速便捷查询。另外呢，在听了建议主办单位的建议办理结果汇报以后呢，安丽娟代表认为呢，北京的营商环境优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有几个问题需要破解，建议出台政策以前必须对专业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惠企政策需要进一步的调研，对不好使不好用的政策修订完善，政府也要带头执法，优化行政办理程序。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记者在中国铁路郑州局了解到，受到河南省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陇海铁路部分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目前除了少量普速列车晚点、个别列车折返之外，铁路运输的秩序基本正常。截止到今天的12点，强降雨导致途经管内的兰州到北京西的 Z1304、兰州到杭州的 T114次和深圳西到兰州的 K134和 K1次。等3趟列车直通列车往返，铁路部门呢会根据旅客的意愿，会安排车上的旅客原车折返或者搭乘其他的车次进行中转。